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重点来关注网络互助。近年来呢，网络互助迅速崛起，一人得病众人均瘫的这种互助共济模式受到了青睐，但很多人被拉入了互助之后呢，却发现事与愿违，当患病之后向平台申请互助金的时候，屡屡就被拒绝。近日，北京朝阳法院也审理了多起相关的案件，再次把这种互助共济模式置于聚光灯下。一人得病，众人均瘫，网络互助似保险又非保险，必须要管起来。今天我们将请法官来举案说法。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营养餐让学生呕吐，校长痛哭，现教体局副局长等4人被查。来自澎湃新闻等媒体的报道，近日河南新乡封丘县赵岗镇汽城中学学生在餐后出现了集体呕吐，这个消息迅速的发酵，河南封丘成立了调查组，初步判定是一起食源性疾病事件。事情发生在11月23号，吃过午餐之后，30多名学生呕吐拉肚子，有3名学生被送到医院治疗。学生们反映说，饭菜里的豆腐有点馊，烩菜有点腥。面对记者的采访，王校长掩面痛哭，他告诉记者，教育局通过招标以后，送餐公司才变成了现在的这家。那面对为什么不更换送餐公司的问题，校长表示说，不行，这是教育局招标的。通报表示，对县教体局副局长、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等4人立案审查调查，对采购项目招投标过程当中和涉事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深入调查，如果发现违法违纪问题，将依法严肃处理。7日冷静期定了，北京预付卡新规将实施。来自北京日报的报道，近日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将从今年6月1号开始实行，将从2022年的6月1号开始实行。条例中明确了，消费者自购买预付卡之日起7天内没有兑付商品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经营者退卡，经营者应当自消费者要求退卡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全额退回预收款。那已经消费，消费者仍然要求退卡退余额的，还能退吗？如果商家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光能退，还限定了时限。此外，为了防止商家恶意卷款跑路，本市将建立预付卡预收资金存管制度。好，下面来关注一下深圳千元饮品涉嫌虚假宣传已被立案查处。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说，针对短视频平台反映的千元饮品对深圳市豪林餐饮有限公司经营的野翠山分子果汁饮品店进行了调查取证。经查，该店的原材料实际进货价格和宣传价格不符，现在已对该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后续情况将陆续通报。之前在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则深圳奶茶店限1000元一杯饮料的消息，店员表示千元产品是橄榄汁，原料进口价是800元一斤，制作需要3个小时，因此价格比较高。 来自哈尔滨日报等媒体的报道，吉林市公安局昨天发布通报说，在11月28号10点左右，吉林监狱的脱逃罪犯朱贤建被警方抓获。在10月18号，吉林省吉林监狱一名外籍逃犯脱逃，一个月来，警方曾在磨盘山等多地进行搜捕，仍然下落不明。警方先后发布了悬赏通告，悬赏金额也从150,000提高到了700,000。民警表示，在朱贤建准备最后一搏时，将其搜到，击伤后抓获。1982年出生的朱贤建，在2014年3月因犯偷越国境罪、盗窃罪及抢劫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在越狱时还有不到2年就将刑满释放。来自通州法院的消息，热恋期间花销了100万，完整证据让已婚男子为爱买单。郭女士和已婚的冯先生发展成了地下情人，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郭女士先后为冯先生花了100多万。两人关系破裂之后，郭女士手持冯先生出具的欠条诉至法院，要求偿还100多万。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北京通州法院审理查明，郭女士为冯先生购买了不少奢侈品，冯先生还经常提到好友急需用钱、家里办丧事、做生意需要钱等等理由从郭女士处拿钱。郭女士虽然很大方，但是也比较谨慎，她对于冯先生的每一笔花销都做了详细记录，并且保留了刷卡记录等等。后来二人情感破裂，郭女士要求冯先生在其列明的详细花销记录的欠款明细单上签字，而冯先生自知理亏，在欠款人处就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出具了相应的欠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偿还，冯先生书面签订了欠款事实，应当按照承诺归还欠款，最终判决偿还郭女士借款100万及其利息。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网络互助。近年来呢，网络互助迅速崛起，凭借着一人得病众人均摊的互助共济模式，受到了大众的青睐。那很多人一开始加入这个互助计划，想的是可以花很少的钱帮助别人，同时呢也给自己添一份保障。但是最终却发现事与愿违，当消费者因为患病向互助平台申请互助金的时候，因为不符合标准而被拒绝赔偿，大众对于网络互助的信任也逐渐消磨。近日，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也是审理了多起的相关案件，再次把这种互助共济模式置于聚光灯下。在相关案件当中，有多起是涉及到了消费者起诉互助平台要求支付互助金。法院调查发现，网络互助在产品宣传上存在着模糊与保险界限的情况，存在误导消费者之嫌。日前，该院也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管委员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明晰网络互助与商业保险的界限，制定相应的经营规则，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民二庭的法官助理邱坤法官。你好，邱法官。 大家好。 我们来关注一个案例，刘女士加入了一项抗癌计划，当她患了癌症以后呢，平台却拒绝的互助。我们请邱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好，刘女士通过微信公众号加入了一款抗癌计划，按照协议约定，患者如果在互助期内患癌，可享受10万元互助金。加入该计划后，刘女士一直按时交纳会员费。后来，刘女士被确诊患有宫颈癌，便向互助平台申请互助金10万元。互助平台认为，刘女士曾因肥胖症做过部分胃切除手术，不符合健康要求相应条款，不符合获得互助的条件。刘女士于是起诉至法院，要求平台支付互助金10万元。 还有一个案例，平台也是拒绝互助金的，我们也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好的，小郑通过微信公众号加入了大病互助计划，该互助计划宣称通过一人患病众人均摊的模式，可享受健康互助金30万元。 互助范围包括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在互助计划期内，小郑依约履行了互助义务，分摊互助金。后来，小郑被诊断为乳腺癌，随后他向平台申请互助金。平台认为小郑加入互助计划时曾患有胆囊息肉，不符合互助条件，拒绝支付互助金。小郑则认为平台设计的应用程序故意隐瞒了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并且没有提示小郑注意，免责条款应属无效。小郑起诉至法院，要求平台支付互助金30万元。 那这两起案件的最终结果如何呢？ 经过法院的多次主持调解工作，最终平台公司与刘女士、小郑分别达成了和解方案。 那这类的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上述两起案件虽然以双方达成和解，但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消费者与平台之间就网络互助产品的性质、平台是否进行充分告知、提示等产生了争议。在第一起案件当中，刘女士认为她参加的互助计划属于保险产品，她本人并没有患过癌症，在加入互助计划时，平台已经默认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会员协议，并没有强制要求刘女士阅读相关的协议。现在刘女士患癌符合赔付条件，平台应该赔付。互助平台则认为网络互助产品不是保险，互助平台与刘女士之间形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刘女士与其他会员之间形成互助分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第二起案件当中，小郑表示他在加入互助计划时，平台已经默认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会员协议，并不记得是否还有其他途径阅读健康条款或者会员协议。小郑所患的胆囊息肉位于健康要求条款中的消化道疾病当中，需要点击鼠标才能进一步查看，而在小郑加入该计划时并没有相应的提示语，健康要求属于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平台没有明确的提示说明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而互助平台则认为健康要求是适用于互助计划会员之间的互助规则，并非格式条款。 那么在法院调研当中发现了哪些典型的问题呢？ 针对案件当中审理发现的问题，朝阳法院也对近3年消费者起诉网络互助平台的案件进行了调研，发现该类案件均是消费者持有网络购买的互助产品，申请互助金时被互助平台认为不符合互助金支付条件为由拒绝支付而提起的诉讼，双方对互助计划产品的性质、合同条款变更、格式条款的提示等产生了争议。那么通过调研呢，朝阳法院认为网络互助产品在设计宣传时存在模糊与保险产品的界限、使用保险术语的问题、合同条款中的加入条件、缴费方式、赔付条件等均比照人身保险合同条款的用语及相应的合同样本，容易让消费者误认为其购买的是商业保险。同时法院也注意到上述两起案子均涉及到互助平台没有向消费者充分告知格式条款内容的情形，互助计划中的会员协议、健康条款都属于格式条款，平台对加入条件、健康要求、免付互助金等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权利的条款，相关的提示义务履行不够到位，有侵犯消费者产品选择权之嫌。此外，法院发现网络互助计划要求的初始加入金额较低，借助互联网的推广吸引了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因大部分互助产品采取的是事前预存加事后分摊的模式，并要求会员每月预存最低金额的会员费，这样一来在分摊总金额持续少于会员最低预存总金额的时候，就会形成大量的沉淀基金，存在资金被挪用的风险。 那针对这样一些问题，法院向相关部门发出了怎样的司法建议呢？ 针对上述问题，近日朝阳法院向银保监会发出司法建议，提出了网络互助计划存在产品定位不清晰、 互助资金管理不规范、合同内容变更不合规、格式条款提示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呢，为了规范网络互助新业态的健康发展，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朝阳法院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在建议出台部门规章，厘清网络互助产品的法律属性，因为网络互助与商业保险存在实质差异，建议明示网络互助与商业保险的不同，禁止网络互助产品在展业宣传、合同文本中使用易与保险术语混淆的词句。第二，加强从业监管，考虑到网络互助产品所涉范围广、人数多的特点，需要适时完善监管政策和监管技术，提高网络互助经营主体的准入门槛，确保其具备相应的风险管控能力。第三，针对业已出现且频发的资金池问题、合同内容变更不合规、格式条款提示不到位的问题，建议制定相应经营规则，同时加大对违规使用保险术语进行虚假、误导宣传的查处力度，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那么网络互助的发展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银保监会也曾发文对以网络互助计划形式非法从事保险业务的行为进行整治。据报道，中国银保监会持续完善互联网保险监管制度体系建设。2021年2月，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修订实施第52条提出，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基础上，可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互联网经营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具体由中国银保监会另行规定。通知作为配套规定性文件，细化并完善了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相关监管规则。另外，对已经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给予了过渡期，保险公司应立足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充分评估、做好预案的前提下，推进存量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整改，并于2021年12月31日前全面符合本通知的各项要求。 嗯，这看起来目前很多网友可能还在觉得，这个网络互助，我交少部分的钱，将来得了大病，还有一大笔金额的这个保证金，看似很像是一种保险似的。那么，这种网络的互助和保险本质区别是什么呢？ 好，从保障机制上来看呢，网络互助与保险都是一种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体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和共进思想。从保障对象上看，网络互助与保险都以现实的特定的风险为对象，通过聚集具有同质化风险保障需求的个人，筹集资金弥补损失。所以互助平台吸纳了保险的诸多特点。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的规定，并参考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以网络互助计划形式非法从事保险业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对于网络互助行业的监管方向，网络互助并不属于商业保险。首先，网络互助的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与保险存在差异。互助平台并非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会员也并非投保人。会员与平台之间没有发生风险的转移，全体互助会员共同分摊互助资金，平台承担的是审核互助申请、划拨资金的责任，无需向会员支付互助金。也就是说，网络互助是一种开放式风险交换契约，由全体会员共同分摊风险。第二个是网络互助的功能定位与保险存在差异。网络互助平台不具有经营保险业务的资质，保障对象相对单一，主要体现在大病重疾领域，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要对象，作为一种低层级风险对抗渠道，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保障补充功能。第三是网络互助在兑付能力上与保险存在差异。互助会员之间、会员与平台之间的信任度是互助计划得以发起的基础。当互助事项出现时，平台通过计算会员的均摊金额，但平台不对互助事项及互助金额承诺刚性兑付。 那么由此可见，网络互助与商业保险中投保人在支付保险费的同时将风险转移给保险人，投保人出现保险事故时由保险人直接赔付或者给付保险金，具有明显的不同。 那么划清网络互助和商业保险的这个楚河汉界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网络互助模式与商业保险还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商业保险公司要提取各项责任准备金，保障被保险人利益，保证偿付能力，保费的确定也需要精算定价。而网络互助上的参与者都是收取相同的分摊金额，并没有采取风险测算。另外，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可能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管理不到位还会引发社会风险。 那么消费者在选购保险产品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第一是要建议选择正规的保险产品。我国保险业发展相对成熟，现如今保险行业也正在积极发展普惠保险，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建议消费者选择购买正规保险机构的保险产品。购买时需要查看产品名称是否经过审批或备案，认定经营主体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等条件。第二是谨慎选择互助产品。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应提前对自身需求做出全面评估，选择相匹配的产品。确需购买网络互助产品的需要留意网络互助产品宣传信息是否存在足额赔付、提取准备金等字样，这属于变相使用保险术语，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消费者应加强甄别选择，谨防打着互助旗号从事非法保险业务的活动，避免自身权利受损。第三，认真阅读合同条款。消费者加入互助计划时，通过在线完成，阅读网络条款时需注意有下划线或彩色的字体，是否可以进一步点击查看详细解释。此外，消费者还应当充分了解互助产品的保障类型及加入条件。其一，要看消费者购买的互助产品保障类型是否与自己的需求相一致。其二，重点对责任免除条款，尤其是加粗有下划线等形式的条款仔细阅读，确认双方权利义务是否存在明显失衡的情形，或者是否存在明显排除对方责任的情形。第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消费者个人应增强证据留存意识，签署合同时有必要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留存加入互助计划时的合同文本，避免就合同条款产生争议。一旦出现互助情形，消费者要及时向互助平台申请互助金，对互助平台认定结果有异议的及时寻求救济，运用多元调解等途径化解纠纷。 好，谢谢邱法官的解读和分析。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法院民二庭的法官助理邱坤。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山上走来，踏上雄峻巍峨的燕山山脉，你飞奔直下